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低压前部控制，天气阴，湿度较大，扩散条件较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85到130微克。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北京市新增建筑垃圾处理能力270万吨，这标志着朝阳、通州、昌平、平谷四区相关区域90%的建筑垃圾通过建筑垃圾综合处置技术被处理为可再次使用的透水方砖、再生回填材料等建筑材料。目前我国每年的建筑垃圾产生量高达18亿吨，资源化利用率不足 5%， 除少量用于工程回填和再生利用外，大部分仍简单堆放处理。北京市年生产建筑垃圾3000余万吨，而填埋处理的实际能力不足2000万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势在必行。昌平区沙河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已经试运行2个月，累计处理2.5万吨建筑垃圾，生成透水方砖、再生回填材料和再生道路材料。据介绍，沙河建筑垃圾综合处置项目使用了阵风动力分选机，利用风力和物理振动高效分筛，成分再复杂的建筑垃圾也能吞下去，整条生产线年处置能力70万吨。北京市有关领导也曾先后到位于朝阳区孙河乡的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置线调研，提出建筑垃圾原位处置、就地消纳、循环利用的要求，并强调避免外运填埋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